长长的思念，

一个吻吧，我便不会再惧怕。我将贴身藏起苏马，抛开所有的牵挂。 却与众不同。好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心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人就有好梦。 悄悄转身，就把。